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逃亡黑白讲》呢集，依然有我杰拉德， 我郑汤尼， 仲有啊神秘嘅， 系大家好，我系老温啊， 系好神秘啊。喂，咁啊，今次话题又讲翻之前嗰啲啦，不如又复下大家啲网友， 系啊，复下系啊， 有啲咩倾下， 系啊，读者来信。 好似好多都針對我咁樣， 咩咩夫人信箱 嚟？系咯，阿温夫人信箱。 嚇唔係啊？ 可以請佢太太嚟 喎。點啊點啊點啊！嚇，問下啲網友嘅即係 回應先啦，係啦， 要咪得回應下先。 得我哋講，佢哋又叫我哋覆佢，佢唔覆佢。 有啲留言就真係好支持我嘅， 係 啊，多謝佢哋先啦。即 係偶像嚟噶， 裏面咁啊味道偶像。咁啊，里面我读下啲名啦，俾佢知道我哋真系。 其实我谂住咧，我先头谂住将阿郭富城幅相咧 po 咗出嚟，就话系你。 哇，唔系嘛，我靓仔过佢好多。啊，唔系，搵都搵刘德华嗰张啦。 刘德华， 唔系讲笑啫。咁啊，尤其是里面啲留言有个叫做咩孖煲汤啦嗰啲啊，什么有一个叫咩 ？COLE 咩鬼 ？Coco Chan 啊，咁啊。又有咩点啊 ？Louis Tree 啊，咩 Apple Chain 啊嗰啲啦 ，Nelson Lee 啊，有个施清博啊，等等等啊 ，Auntie Wong 啦咁啦。 好似点唱 啊？唔系即系歌呢位， 即系话俾你听，我真系都有睇嘅。有啲人叫我喂，几时系咪出下样啊？定系就算出样咁可以遮啊？ 都话我攞啊郭富城 咁出咗嚟要遮样，出咩样？咁冇乜意义。 哦，即系条裙 啫。其实我唔出样系，即系点讲啊？我又唔系特别靓仔嘅人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加上即系尤其是冇你两位咁靓仔啦，所以你哋系做排头噶嘛？ 唔系话， 唔系话，大佬，佢喺度，我唔敢出现啊，大佬。 加上即系做节目要出样嘅话，就要即系要执得好正噶嘛。咁我平时唔系话咁正经嘅人，系咪先？ 波衫好求其啫喎， 唔似你哇下下做到执得咁正噶嘛。 我买晒任衫噶，我新眼镜都配咗啦。 即系为咗啲节目咁， 系啊，梗系啦。 哦，咁多谢佢哋，即系继续支持我哋嘅节目啦。咁、我会继续，一定会继续讲落去嘅，大家放心。 哦，讲嘅咁样。 咁咧，讲真，亦都付出唔少噶。好似我啊，即系而家录呢一集呢一刻咧，我系凌晨四点几先翻到台中嘅。 哦， 黑咗几个钟头，又要就老温时间，又要就佢哋。 系啊。 哇，好难约嘅，我死我都要。约预埋啲时间佢真系， 我琴晚都瞓得好少噶，琴晚好夜先瞓噶，我睇完流星翻去屋企，跟住今一朝早过嚟赶过嚟录嘢，大家都辛苦咯，其实，其实都系想希望就系将自己喺台湾住嘅经验，有啲即系有啲嘅了解分享俾大家，即系唔好话有啲啱啱移民过嚟，即系台湾嘅人盲摸摸咁乜都唔知，咁究竟遇到咩事啊？冇即系。即系冇人可以问就即系几惨嘅。 其实冇人问就会造成一个社会嘅误会，其实就唔系唔好咯。 系啊， 系啊，我哋都系想 clear 翻有啲事系好正常嘅，慢慢习惯就得噶啦。 同埋尽量即系少做啲即系负面嘅嘢咯。 系啊， 影响到诶，好似啊，香港人嚟到就搞到好乱啊，或者各样嘢即系。 系啊。 影响咗喺台湾人嘅心目中，话香港人点样咁样？ 香港退步呢几个字就好哽咽咯，可能会系系啊。 同埋有啲谷友或者網友又好奇特嘅，譬如我哋叫即係成日都強調話要喂嚟到要做啲合法嘅生意啊。如果唔係，對於你申請身份證啊或者點樣都有啲影響啊或者咩，就話我哋喺度蝦人。 哦。 跟住話嚟到啲用電咧，我話喂唔好話你全屋用220，好危險喎、啊！你因為台灣111㗎嘛啲電，咁你要全屋香港電器搬曬過嚟用220，我覺得好有危險啊，隨時有火警可能㗎嘛。又話我詛咒佢。 系咩？嘴走嘅。 啊，即系之前我哋有一集讲咩经济唔好嗰啲，我哋话唔好理，即系我哋话唔好理啲大数据，你睇翻你自己做生意，靠自己努力，政府系帮你唔到嘅，咁啊，即系其 实啊，靠政府帮你自己就死啦。 换个角度去讲，系即系紧鼓励你自己要靠自己努力去做生意，又话你巴闭啦，唔使睇大数据啦，神仙啦咁啊。 靓啊！ 不嬲，其实个人 奇怪呢啲回复， 即系好似香港当年话我记得有郑经翰喺电视讲话，你唔好以为嗰、那个强积金就可以令到你可以退休生活好好。我好认同嘅，即系如果你乜嘢都靠政府，然后你自己可以退休咧，唉嘥气，不如靠自己储钱好过。 咩靠政府唔系问题嘅，咁你唔应该移民台湾咯？北韩咧？ 政府乜都帮你照顾晒噶， 真系噶， 爆晒 啦，乜都爆。 咁我要考虑下咯， 乜都掂，真系移民北韩啱晒，咁啊靠政府得啦。 又有韩国妹， 哎正， 又有韩星，北韩星。 但系北韩嗰啲大婶嚟噶，唔系咩韩妹，唔系南韩， 系咪都系后生？ 有啦，后生咁大佬，系咯， 有后生嘅。 因为我次次见到北韩嘅印象都系嗰个主播啦。 咁啊，嗱， 冚种片种咁片嗰啲。 咁啊，又系啲误导咯，俾电视误导啦，系。 喂，哇，好多北好靓嘅，特别系嗰啲咩办咩活动嗰啲咧，个招待嗰啲咧，诶，再唔系搭北韩航空。嗰啲空姐 劲啊， 好正，特别挑选过嘅，哇，真系。 喂，咁我有兴趣喎。 北韩北韩啊，政府照顾啊，唔使烦。 北韩航空去边噶？ 佢只系去北韩， 只系去北韩， 北京去北韩平壤。 哦，唔好咁搞啦。 OK OK， 得。 喂，其实北韩航空咪叫朝鲜航空啊，即系正确嘅名。 朝鲜啊， 即系北韩嘅航空公司啦。好似叫朝鲜航空啊 ，OK， 喂，答咗人哋嘢，即系讲咗系北韩， 即系讲翻咁多经济 建议啫。咁你哋人人都话靠政府嘛，北韩系最好啦，系咪？ 唔系你咁讲，我真系好想去啊！ 好难嘅，冇几个国家咧系政府可以包你一世嘅， 系啊。 你话连欧洲嗰啲， 冇 讲真，如果系咁样告欧洲冇人做嘢啦，点解有人做嘢啫？系咪先？ 诶，就系、是、欧洲真系有啲咩欺凌嘅，真系包得太多，所以啲人就唔开始做嘢。 但系最后咪破产咯， 系啊，系啊，就 系、 是、咁样嘛。 即系好多问题系有啲而家睇唔到嘅， 系啊， 但系唔可以话真系完全靠。 总之一句咧，即系你点行嘅路咧，就冇 guarantee 嘅呢个。 咁啊，仲有一个上次有提到嘅一个咩 Candy Hall 嗰、那个，佢有提到。即系啱啱 Tony 喺度啦，咁啊，顺便问下你啦。 哦， 佢问就系一个年青人就业嘅问题喺台 湾。OK OK， 啊，睇你点睇？ 即系而家答咁样。 啊， 系啦， 即系可能呢个人应该系好后生噶啦。佢想问下， 好老实讲，讲即系佢系，即系我假设啦，假设佢啱啱喺外地，即系譬如假设喺香港毕业过嚟呢度，又或者本地呢度啦。咁其实、年青人如果佢以一个外地嚟嘅。咁就要衡量下你自己，譬如有啲乜嘢特殊技能啊，譬如话你英文特别好嘅，咁你系外即系国际视野好啲嘅，咁会比当地呢台湾人嘅青年人会好啲。嗱，强调就系话，首先你要勤力，你唔好成日挂住打机，嗰啲人。嗱，唔好成日跪住喺度追韩星嗰啲， 自身问题， 自身问题，因为可以自己控制嘅，就可以做翻嘢嘅。咁你，我建议你话睇下你强项乜嘢吧。本身你读 engine 嘅，假设你学嗰啲嘢专业嘅，咁你咪去比较系个方向咯。但系你就唔好谂住话我做工程师我就吹冷气，又冇呢回事啊！我自己做咗咁耐都 系啊，佢技能有咩技能？ 你做土木工程师唔落地盘，你要吹冷气冇可能嘅事，即系你自己食得咸鱼抵得渴咁样。咁系本身 台湾而家啲年青人即系啱啱毕业冇几多，佢起薪点都好低， 系好低， 即系好似以前嗰啲咩22K 系啦。其实就系一样嘢，就话你要睇住认清咗自己嘅方向，你觉得系有前途嘅工作或者个方向系一个踏脚石嘅，就算系 10K 啊，我都会做啦。如果我俾系啊，我俾你廿，我俾你 50K， 未来20年都系 50K， 你做唔做？即系你要自己考虑下呢样嘢，机会系靠自己去把握嘅。咁当然你你就唔好谂住喺台湾呢度咧，因为其实台湾呢度个经济结构嗰个含量唔同香港嗰啲唔同，因为香港嗰啲系金融机构比较多，服务行业比较多。台湾呢度咧，一系就餐饮，一系就系好专业嘅工业工程嘅嗰啲嘅。你喺度搞金融咧？就一定冇好似香港嗰种，因为喺香港本身就系一个金融国际城市啊嘛。你点可能用一个最厉害嘅国家去比你自己最弱嗰啲？因为其实佢有自己政治问题，佢金融唔可以开放出嚟，所以佢做银行业啊嗰啲嘢一定冇可能冇香港咁好，佢一定好多规范，所以睇你自己。咁老实讲啦，我喺台湾都识到一啲同学啊，佢啲仔女。英文喇喇声嘅，即系虽然系台湾里面嘅国立大学嘅咩外语系应该系，咁都揾到嘢做。佢做咩？做好似做航空公司，航空公司空姐，但系地勤啊嗰啲嘢，甚至乎派咗去新加坡。咁当然呢个系真系台湾自身嘅一个经济结构问题，即系年青人有心去为自己嘅路铺好啲嗰啲人咧，都真系可以走的话，都离开。台湾去外边去发展一下嘅， 咁当然问下佢个心系咪喺边咧？佢暂时讲都仲摆个心喺台湾，台湾咧仲系佢哋自己嘅地方嚟，仲系会有啲咁嘅年青人。所以第一睇一睇你自己，你问而家嘅青年发展喺台湾嚟讲系差，但系只要你俾佢哋做多一点点，学多一点点，勤力多一点点咧，机会就系你。即系我觉得，如果话好短视问一句，台湾嘅对年青人，那个铺路系咪咁系点咧？系唔好嘅。但系其实另外一个方面就话佢唔好之余咧，其实你去台北啊嗰啲咧，仲有嗰啲乜鬼文青嗰啲 booth 啊，即系嗰啲摊档咧，俾你去做一啲创业嘅嘢嘅，文创嗰啲嘅，但香港就冇嘅。你去依度台中嗰个咩第九定第八，即系火车站啊，台中火车站咪有个咩第八仓库嗰度咧？佢一排嗰啲全部都系俾啲文创啊喺度做嘢。如果你有心，其实可以喺咁平租金咁有机会，政府叫做唔好话完全冇推，系有推噶，都可以做到啲嘢。 不过佢问系就业问题，即系佢打工。 打工啊，唔好意思。 即系先讲，我可能应该系创业嘅。 系唔好意思，咁样打工其实都会有嘅，咁就 其实真系要问佢系做边行。 系啦，系啊。 如果佢系做金融各样，即 系 好似 系啊，都要去北边咯，台北上咯。 不如留喺香港。 系啊，金融不如留喺香港。 某啲大城市或者好啲。 系。 咁台湾嘅话，其实佢主要发展唔系金融。 系啦，主要发展。个成个结构个经济来源唔系金融， 实业 做实业啦，系啦。咁因为佢哋理论上佢 如果系读嗰即系 贸易啊嗰啲啊 技术方面啊嗰啲工程师嘅高级嘅嘢咧，可能喺台湾都有用嘅， 反有用 多唔多啊？ 咁我真系唔知啊。 香港唔系多唔多，香港系得唔得啊？啲人 因为以我所知咧，喺台湾而家就算即系啱啱毕业嗰年青人咧，我觉得最高人工咧就系做嗰啲工程师嗰啲，即系读完嗰啲电机啊，出嚟咧，可能随时三万几都有噶啦。 即系啊，但系你又唔好觉得哇，喺台湾出晒名咩台积电嗰啲乜鬼富士康嗰啲爆肝工作啊嗰啲，呢个世界边有做死人嘅？饿死人我听过啦，即系睇下你自己付唔付出咁样。 咁都好多人做， 系都好多人做啊嘛， 好多人做， 咪咯。讲真，好嘅话真系喺台湾嚟讲。你啲成四五万洗碗都有啊，咁你做唔做？香港有四万蚊洗碗啊，咁你做唔做？ 其实我讲两 机会大把， 啊，即系就业就其实我识嘅台湾，即系我都识好多台湾年青人啦。就业嘅咧，即系做得话好特别出色嘅，我话真系唔多觉。但后生嗰度自己创业嘅咧，就真系做得好多好叻。 系啊， 但系佢所谓创业嘅，当然后生仔嘛，梗系。低成本菜嗰啲啦，我直头我老婆识得个后生女啊，廿零岁嘅啫， 系咩？ 喺街市，几层楼啦已经， 系啊， 喺街市，你可以谂到系几辛苦啊！ 即系睇到街市， 五点钟就出门口啦， 摆档， 日晒雨淋， 我都唔知听过几多卖报纸婆养起几多个大学生，然后又买几层楼，我亦听过乜乜上市公司总经理争银行一屁股债，呢啲我都听过，噏得出名添啊，真。 咁会唔会即系大家嘅建议，即系年青人其实嚟台湾唔应该打工？ 其实系我觉得系创业好嘅，因为 创业好过 成本低， 成本低， 但系你有 机会大， 但系你要识得点去创业，你唔系谂住个脑谂住，整老细轻松松 系唔系噶 咁啊？ 做老细仲辛苦过打工噶， 做老细永远都辛苦过打工嘅， 系啊。不过回报可能会有机会俾你翻一翻， 有机会 有机会啊！ 因为有机会， 我接触到香港移民，佢就会觉得话：，我移民台湾谂住呢度慢活噶嘛，有乜理由仲辛苦我喺香港打工啊？辛苦过我唔嚟啦咁样 嘅。讲真，喺台湾打工就舒服过喺香港嘅，喺香港做老细就好过喺台湾做老细。整体嚟讲啊，真系噶，咁即系咁。 我香港都做过老细，我又唔觉得舒服过。 你整体啦，因为 好辛苦。 因为其实咧，香港整体个 谷气啊， 因为香港整体个架构系维护啲 大佬即系老细啦，咁当然维护嘅老细系维护大老细， 老细我呢啲少嘅。 台湾咧就你越大咧就越打你噶嘛，台湾正 系 台湾正啊， 台 湾做老细越你越大就话你乜鬼不良企业就打你噶嘛，就系咁啫嘛，系啊。 唔紧要啦，呢个系咁即系大大约咁样回应佢啦。 好详细，我唔大约。 都成半辑。 感觉上好似年轻人嚟台湾打工系比较吃亏啲嘅。 系啊，但系你创业其实可以，你好认真创业咧，系可以学到成间公司结构嘅。 打工咯，做一排之后学识，即系手指咪创业咯。 系啊， 好。咁啊，第二个问题就系、是，佢话港人移民到台湾啊，日后想打工问题。会唔会俾人排佢，即系俾人 排斥、 排外、排斥？ 之前讲过啦呢样嘢，咁啊，陈康你有冇补充啊？ 点 睇？哦，我对我嚟讲冇啊，因为可能我嚟咗耐啦。 即 系对 港人， 你最紧要嗱，讲真，你 工作， 你第一刹那佢请你咧，佢就已经当你自己人噶啦、我觉得啊，佢唔请你咧，就已经系觉得你外人噶啦。咁、所以佢揾得我做嘢嗰啲咧，其实都系已经系当我系自己人。咁你咪。我从头到尾都系讲，就算你系咪台湾人咁样嘅身份或者观念，你都应该，你系挨紧人啊嘛，你系应该去付出多啲咯，对人接物好啲咯，接受人哋嘅文化咯，人哋系可以体谅你国语讲得唔系咁好嘅。 嗯， 我不嬲同人讲，你就当我一个唔识讲台语嘅台湾人。同人融合，人哋下午， 有冇有啲 人哋人 讲咪好大镬？ 人哋下午茶，你就一齐去下午茶，你就唔好标起立意，就我做嘢，我唔下午茶。 即系呢个都要 咁样咯。 即系呢个都要睇个人。 系啊系啊。 咩啦？ 咁所以你 对人嘅方， 你做系啊 个方面， 你待人接物点样，人哋就会待你点样嘅啫。即系好似人哋话斋，有啲人话，呢度住啲嗰啲隔篱邻舍好唔好噶？咁、那、嗰个人嗰、那个老婆婆就。话翻俾呢个呢两夫妻就话，咁你近时嗰间屋，近时住嗰个地方好唔好啊？咁嗰个两夫妻就话好噶，几好噶，近时嗰、那个，咁呢度就会好噶啦。 哦， 即系咁啫，我谂有个启示俾你听咯。咁当然呢度都有奇奇怪怪啲人嘅。 平时点样对人 系啊 嘅方式 系 好嘅话，你、 啊、 去到边度都好嘅，基本 咁其实如果你喺呢度 即系大部分系咁啦。 呢度你如果遇到啲，当然边度地方都遇到奇奇怪怪人㗎啦、你嚟到遇到奇奇怪人，可能唔一定系因为你嘅身份问题，系本身可能系嗰个人嘅问题，即系都会有嘅。咁所以其实呢度你话歧视啊，其实只要你令到对方你系嚟贡献而唔系嚟攞着数嘅呢，你通常都会交到朋友，人哋都会很好 好 嘅， 朋友嘅， 系啊，就系、咁。 好，咁啊，再 即系呢个嘢，我哋上次已经讲过噶啦， 大概提过， 呢集唔重复噶啦，咁呢集就你补充啊。 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 咁啊，上次仲有一个咧，叫Coffin Chan 嘅，有提到台湾书、台湾出版业啦，你使唔使补充啲少少？ 出版， 台湾书出版业有咩可以补充嘅咧、其实 即系你都出过唔少书噶。 我不過直頭做媒體啦，我哋呢行啦，咁出版社其實相比香港嚟講咧就好啲啲嘅，因為呢度嘅閱讀風氣又好啲。 哦， 不過而家年青人都開始玩手機啦， 睇電子書啊。 閱讀嗰啲咧，其實就漸漸開始趨向年紀大啲嘅，好似我哋咧，我鄭出嚟一句睇一本書啦，咁其實我一句都要睇翻兩三本書嘅，我都係 keep 咗睇書，仲有啲雜誌啊咁樣。 嗯， 即係平時由朝早到黑。都做电脑嘅， 系啊， 睇书都仲要用手机，眼都盲咧，大佬啊，梗系睇下书舒服啲啦。咁啊，不过我谂呢位朋友都要问清楚呢、這个，想知道出版业啲乜嘢。 佢可能系想 好难做啊， 从事呢个行业啊，定点样？ 又话自己想出本书啊？ 因为咧，如果系香港人啱啱嚟，未有身份证咧，如果想做出版，据我所知啊，仲要经过新闻局去批准嘅。 嗯， 即系佢唔系 发行啲书嗰啲， 唔完全开放俾外地人噶嘛，外国人噶嘛， 边度都系嘅其实。 啊，咁啊，做咗台湾人之后，你都系可以任你搞啦，你出你咪做出版社咯，你身份证之后，你咪出咩书都得咯，基本上。啊，即系呢个言论自由嚟噶嘛。 系。 咁但系销量就其实都系睇你好唔好彩咯，因为啲唔知点解好卖嘅啲书，即系有啲书你谂住好好卖，出到嚟又冇人买，咁有啲。 真系好难讲。我可以补充一句，你出书好唔好卖，同你写得好唔好系两回事。因为可能有一啲人而家嚟讲咧，喺网上或者 YouTube 已经系 YouTube 你知免費嘅 post 上嘅嘢上去，已經係做咗好多行銷嘅動作，然後本書一出嚟咧就好賣啦，即係咁樣嘅。所以唔同我哋近時細細嗰個年代，乜春都唔識你，你就懟本書出嚟咧，就梗係你買個貨櫃藏起嗰啲書啦咁樣。有一樣嘢可以分享一下嘅，喺香港，我以我所知啊，康啊啊其他都要補充一下，係咪真係？因为香港如果出本书咧，系要你 stock 咗，譬如一千本位，唔系几千本位，前面一万本嘅起码咁样嘅。 几千 一定要有嘅。 而家好多出嘅都系一两千本嘅。 系啊，咁 出唔到咁多噶啦。 咁我喺台湾出过嘅书咧，就系话即系一嚿钱啦，咁就大约二万几蚊啦，咁佢就包我十本书，同埋我做晒所有嗰啲编辑嘅嘢，就唔使我 stock 书嘅。佢系电子书，唔系电子书嗰只，系电子采购嗰只，即系话你落一本书嘅单，佢都会送货俾你嘅，所以就令到我低成本之下，我唔使 stock 几千本书摆屋企。咁依边有啲咁嘅 service 嘅，咁香港好似我唔知有冇，应该就我未听到有，系啦。咁台湾就有啦， 十本都可以做 啊。嗯，即系咁佢可以令到你有个，我想写下嘢啊咁样。因为其实我嗰间公司同我嗰个业务同我倾啊，有个人佢自己写自己自传，一本都卖唔到。如果佢要去作几千本啊，真系晕咗。即系依边又几好嘅。 从事出版业咧，呢、这个市场得唔得咧？ 其实台湾出版业其实都萎缩紧噶啦， 都萎缩嘅， 一定噶啦， 都电子化咗。 书店又执笠啦，好多书店执啦、出版社都越嚟越难做啊。其实个销量系不断咁下降紧嘅。咁系靠啲比较所谓真系年纪大啲嘅人士去维持呢个睇书嘅风气。后生嗰辈又开始咯，逐逐都唔中意点睇书啊。即系呢个， 所以呢个行业都系算系夕阳行业噶啦，已经 即。我又覺得唔直揚得曬嘅，不過係萎縮緊咯，可以咁講咯。咁你話，除非你嚟咗出版有咩好突破嘅、好特別嘅，咁即係等於我哋之前嗰集講台灣經濟，你啲咩生意有咩突破性先？類似啲咁，你又有一間出版社，咁你出咩書啊？或者有冇咩特色嘢啊？呢啲你自己都 要吸引到啲人嚟買咁樣。 係啦，咁大概咁啦。或者你想問詳細啲嘅，不如你留言再問詳細啲，有啲太空泛，我唔知。所谓出版业系指咩嘢 啊？你想做老细，又或想做 作家？系想出版社啊？你想做个作者啊？定还你想做书店啊？定点样卖书定？真系唔知。 好， 好啊！咁啊，今日 先回应到呢度先 啦。好啊，好啦，好啦， 好。下次再倾其他话题啦。 好，拜拜。